第37集。 搜查整整持续了一个通宵，早上8点，几个任务负责人前来汇报结果。 拿到了周围所有摄像头的监控，但距离太远，再加上角度问题，没能拍到任何关键信息。 季真把跟朱瑞打电话联系那人的声音和任俊的声音进行了对比，但因为电话里的声音经过了严密的处理，录音比对并不能得到准确结论。至于朱瑞那边给他听了任俊的声音片段，他也无法确定跟他联系的是不是任俊。 已经对任俊的住所进行了全面搜查，目前没能找到相关证据。 听完所有人的汇报，孟昭意识到案件的调查再一次陷入到了僵局之中，他的脑中又响起了任俊那道压得极低的，似乎是在挑衅一般的声音。 你找不到证据的，孟警官，放弃吧。 能当面跟我说出这句话，任俊果然是有底气的。先是派人杀害周衍，再利用赵云华的弱点逼赵云华自杀，随后借吴嘉义的手杀死任海，再吩咐刀疤准备好事先做过手脚的悍马，造成吴嘉义的死亡。这一系列的犯罪行为，就真的没有留下一丝跟任俊相关的证据吗？ 继续搜，你们几个先去休息，换一拨人再去排查一遍。 好。 好嘞，赵哥，知道了。 熬了一夜，孟昭的眼底微微泛青，程韵看着他说， 赵哥，你要不要也先去休息一下？ 孟昭摇了摇头。接下来搜查一直持续了2天，但是依旧一无所获。第3天上午，孟昭看着递交上来的搜查报告，叹了一口气， 还是没有结果，找不到线索也正常。一方面，任俊作为幕后推手，在这个过程中几乎全都是利用他人完成的犯罪行为，自己很少直接参与进去，这也就是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暴露的可能。另一方面，吴嘉义死后，我们先后排查了朱瑞、任斌，最后才锁定隐藏在背后的任俊。在这个过程中，任俊有充分的时间处理遗留的证据，事前充分准备加事后妥善处理，想要找到证据实在是难上加难。 陆时琛说的话，这2天他不是没想过，但是找不到证据，难道就要放弃搜查吗？想到任俊贴在自己耳边说的那句放弃吧，孟昭就越是不想放弃。片刻之后，陆时琛再一次的开口， 既然这样，就不要继续浪费时间了，任俊的准备看来不是一般的充分。 你也在劝我放弃吗？ 我知道你不会放弃，也没有劝你放弃的意思，但如果眼下这条路是一条死路，那我们不妨换一条路走。 哪条路？ 去盐城。 盐城？ 孟昭思索着这个提议的可行性。 的确，魏昌河在盐城被绑架的事情似乎与任俊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而刀疤现在极有可能也在盐城，如果能抓到其中任何一个人，案件也许就会出现转机。既然明潭的证据或许已经被任俊彻底处理了，那盐城或许会是一条找到线索的捷径。 想到这儿，孟昭看着陆时琛说， 好，听你的，我们立刻动身去盐城。 回到玉湖湾，两个人迅速收拾好东西下了楼，局里的司机已经等在楼下了，几个人去往盐城高铁站。下午2点，明潭的街道上车辆不多，车子一路疾驰，半小时后停在了高铁站。孟昭检完票正在等待陆时琛时，他的手机震了一下，是任斌传来的一段视频，同时还附上了一条消息。 孟队，别急着去盐城，先看这个。 孟昭点开视频，在看清视频内容之后，他微微一震， 陆时琛察觉到了孟昭神色不对，他问： 发生什么事了？ 孟昭把手机递给了陆时琛。视频画面虽然模糊不清，但是通过周边的环境可以判断出来，这正是任俊家的老房子。而画面的正中，似乎就是那间放有药品柜的老房子卧室。几秒钟之后，有人走进了卧室，出现在画面里。这个人走到了药品柜旁，弯下腰，将里头的东西拿了出来，又将另一个东西送到了柜子里，似乎是在对柜中的东西进行调换。 这个人是任俊，那他手中的东西…… 陆时琛的手指在屏幕上滑动，把画面放大。他跟孟昭一起仔细地辨认画面的内容，但是由于视频像素实在过低，画面放大之后变得更加的模糊，无法准确判定。陆时琛看着视频右下方显示的时间， 2021年5月21日22点14分， 是吴嘉义死前那天晚上。 两个人对视一眼，孟昭从陆时琛手里接过手机，给任斌拨通了电话。 这视频哪来的？ 有人发到公安系统的举报邮箱里的，举报者到底是谁现在还不清楚。我刚刚让季真尝试追踪了提供视频的人，但 IP 地址显示在海外，很有可能是发送这个视频的人不想暴露身份，刻意伪造了 IP 地址。 知道了，斌哥，麻烦你找季真部门再继续分析一下，看能不能找到真实地址。 好。 挂断电话，陆时琛再次点开了那段视频。 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再加上这种行为，似乎是在告诉我们当事人俊给警方提供的带有吴嘉义指纹的药品是被调换进去的。 嗯。 孟昭看着陆时琛，内心深处涌上了一种非常强烈的违和感。 我总感觉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像是活在梦里，实在是太不符合常理了。 确实是很奇怪。从我们开始调查任俊起，整个事情的发展轨迹就非常的吊诡。直到刚刚我们还找不到任何的证据，而眼下这段不知从哪来的视频又再一次加大了任俊的嫌疑。任俊做事这么小心，这段视频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录下来的呢？这个人会不会是任俊的同伙呢？难道他想通过这段视频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任俊的身上？ 但这样的话又回到了老问题，你如何解释任俊突然失联后的回归，以及为什么任俊突然要自曝身份？而且这份证据虽然时间地点都能对得上，但实际上却不痛不痒。就画面上展示的内容来看，我们并不能判定任俊是不是真的在伪造证据。如果我们凭着这个来审讯任俊，他极有可能回答他只是在更换一些常规的药品，我们还是没有任何直接性的证据来证明任俊有罪。 说到这儿，两个人都沉默下来。这个送视频来的人到底是谁呢？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任俊自曝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一时之间谜团重重，两个人都在脑中尽力地梳理着头绪。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孟昭说： 走吧，先回市去找一下技能部门，看能不能把视频的清晰度再调高一下，画面如果清晰了可能会再发现一些细节。 好。 技侦办公室，张朝正聚精会神地修复那段视频。周启阳拖了一把椅子坐到他旁边，眼花缭乱地挑着抽屉里的咖啡。 哇、哦，哎，朝哥，你这儿怎么这么多种咖啡啊？这能喝出差别吗？ 嗨，我女朋友喜欢收集咖啡。 我记得你女朋友不是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挂钟吗？ 那是上一个。 哦。 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 哎，昭哥，陆顾问，你们回来了。 怎么样了？ 孟昭和陆顾问朝张朝走过去。周启阳站起身来。 能提升，但是很有限。 张朝手上的动作没停，他看了一眼走过来的两个人说。 主要是拍摄的设备看起来不像是现在的电子产品，本身的像素非常低，不知道是不是被人处理过，总之我尽量吧。哎，你们喝点东西休息一会儿啊，剩下的就交给我了啊，请好吧您呢。 行，辛苦了，超哥。